我国平安北道信义州港的工人群众辛勤建造具有数百吨能力的挖泥船，下水到鸭绿江，以做到圆满保障在平安北道的重要项目工程日益增长的沙石进一步发展河川运输。